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珠宝设计及科技的学生， 我是黄希晴 Savio， 我的作品是传说，音乐是无限制，不同的人听到不同的音乐都可以有同样的感受，这个就是音乐独特的地方。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只是无限创意。 RTHK.HK 网页展出，香港之尊设计学院青年创作。 阿欧，你对2021年有乜嘢期望啊？ 2021年你好啊，希望你令每一个香港人都好好。点好法？就是找到、挣到、身体好，你又做唔做得到？ 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齐迎接2021。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似乎佢近排咧事业同埋爱情两得意啊吓，美国乐坛嘅小天后 Ariana Grande。 I think I'm crazy.The way I've been craving. If I put it quite plainly, just give me them babies. So what you doing tonight? Better stay doing you right. Watching movies, but we ain't seen a thing tonight. I don't wanna keep you up, but show me can you keep it up? 'Cause then I'll have to keep you up. So maybe I'ma keep you up. But I've been drinking coffee, and I've been eating healthy. 大碟当中的点题之作 Position 之外呢，这首歌节目很多乐迷都追捧，本周停留不动占第四位，非常之性感 sexy， Ariana Grande 34 plus 35。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知识 开会的时候，老板最不喜欢大家不专注、瞌眼瞓，自己做自己的事。 所以有软件公司会透过摄影机、感应器和软件工具去监视与会人士在会议当中的比例，去评估一下他们对这个会议的贡献。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倩， 知识会社。 1月7号星期四，骚动音乐 翻嚟，有波盛，有严琼啊，同埋仲有我哋一间全城点唱大行动 点歌啊！ 啊，全城点歌大行动， 冇错，我哋今日点歌嘅对象已经摆咗我哋嘅社交媒体嗰度会见到噶啦。 系啊，快啲上去骚动音乐嘅 IG 或者 Facebook 咧，大家都可以见到嘅，记得留言啦，或者 inbox 我哋都得嘅。你哋有啲乜嘢说话想同我哋今日点歌嘅对象，我哋嘅外卖哥哥仔？姐姐仔讲咧， 就可以话俾我哋听啦。 系啊，或者有啲咩歌你觉得好啱，佢哋想送俾佢哋咧，唔好犹豫啦，即刻啦，系啦，因为下个星期有唔同对象噶啦，唔好等下个星期啦，乖啦， 冇得错过噶啦， 系啦， 同埋继续追紧人数啊，我哋总之1300个就会摆出我嘅新发型啦，其实可能真系冇乜人兴趣，但我都好坚持要宣布，同埋9500个就会摆出我9年前啊， 系啊，嗰、那个真系好 坚电台嘅嗰段片啊，9500个 followers。 我想话你哋想唔想睇有机波声？ 一定要嚟。 Organic波，咁就大家可以睇到啦。咁样 系啦。咁其实都系因为我哋今个星期嗰个点歌嘅对象啦，系讲紧外卖。咁其实今年我觉得应该系2020年啦，成年啦，都系辛苦嘅。但系咧，好似好多人都发觉咗一个即叫唔叫揾食嘅新嘅方向啦，咁样。咁嗰日我同波成就检讨，我发现我哋两个揾食技能系零啊。 零啊，因为呢一样嘢特别系即系都朋友有时都会讲开， 系 啊，即系如果你唔喺香港生活啦，喺第二个地方生活嘅时候，究竟你会唔会考虑咧？ 系 咁好快就会打咩咗嘅，就系啱啱阿琼讲个原因啦。 因为 离开咗之后，我做咩咧可以？ 系啦，因为简单啲咧，例如如果你想成为外卖速递员，你识唔识踩电单车啊？我系唔识噶， 唔识啊。 同埋我系有对嗰样嘢有恐惧，因为我觉得我一定炒硬车啊，咁样。 因为系用铁嚟包住我哋嘅皮啊嘛。 系啦，所以即系你明唔明好多你会以为系手板眼见功夫嘅职业，但系我同波胜总结咗之后，我哋发现我都系唔识噶。 同埋我哋嗱，小喺谂自己识嘅范围当中，咁首先亦都会谂到自己叻嘅咩，或者平时最擅长咩啦。 系， 我哋开麦用把口讲嘢。我哋讲嘅系广东话，纯纯正正嘅广东话。但系当你离开咗讲广东话嘅地方，香港为例，你去到台湾，去到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咁样，我呢个技能好似废咗咁啊！即刻， 你可能嗱，啲人就会讲，咁你咪去嗰度教嗰度啲人讲广东话咯，咁样。因为我都有好多台湾嘅朋友话啊，其实好多台湾人咧都会即系当系即系好似我哋学日文咁啊，一个业余嘅一个爱好嚟嘅，好想学广东话，因为觉得广东话好好听。咁但系个问题就嚟啦，即系虽然喺台湾我国语都 OK 啫，但系如果你想去日本教日本人讲广东话，你系要识 日 文先啊嘛， 你都要识过当地嘅语言，你先可以教到佢学一种新嘅语言啊嘛。 系，同埋咧，我想话其实嗰样嘢，大家唔好以为，只要识平日常对答咪可以教咯，唔系噶，嗰个系讲紧好专业噶。因为咧，我哋大学嘅时候有个同学咧，佢之后佢想去国际学校教人中文，咁其实佢嗰度佢直情系有一科啊，主修系修紧咩咧？系如何教到中文为第二语言嘅人中文。 哇！ 你明唔明？ 我听到都觉得难。 系啦，即系嗰样嘢并唔系话，我识讲日文啦，我沟通到啊，我咪可以教佢哋讲广东话啦。唔系嘅，你要识得咧联系到两个语言之间嗰种所谓嘅共通点，你先可以将佢变成一个揾食嘅技能去教人嘅。你真系下爬轻轻咩，大哥？ 唔好话要咁样啊！假设你有个外国朋友嚟到香港，听到你讲嘢啊。然后你讲广东话嗰啲格拉波啊、格叻啊咁，你试下解俾佢听咩叫格拉波，点样运用？呢啲我哋嘅口语 系格拉波 ，you know？ 格拉带嗰啲 friend， 格拉波咁样，新加坡咁样，系啊，真系好多呢啲好微细，因为我哋好习惯咗，而由细到大讲嘅时候冇一套理论话俾你听，我哋而家讲嘅广东话嗰个结构系点样样？ 系 咁以前会读书系咁依学嗰啲咩主咩被动宾嗰啲啊？即系嗰啲， 我 已经完全嘅主语啊、宾语啊，咁嗰啲动词好多呢啲，你要真系 对扣啦，嗰啲 系啊，你要咁样去拆嘅话，我根本都拆唔到。我试过啊，嗰阵时喺大学有一啲外国人嚟到香港，咁我哋就叫做主场啦。咁嗰时系一个嗰啲学术嘅 forum 嚟嘅，哇，好犀利，我参与到啦。咁但系你做完嗰啲嘢之外，你会带佢哋去香港唔同嘅地方旅行。咁首先你要用佢哋嘅语言。教识佢了解我哋嘅文化，其实你用广东话系唔得噶嘛。咁已经用英文解，已经发现原来好多嘅嘢，平时你见惯见熟，你要将佢变做英文去解释一次已经难啦。咁然后佢哋亦都有兴趣，好想学广东话。听到我哋去同一啲，譬如司机大哥啊，或者我哋出去篤鱼蛋啊，去买下嗰啲街头小食扫街，买嘢俾佢食。咁佢听到一啲音节嘅时候，会问啊，点解你啱啱倾咗啲咩嘅？我根本冇办法用英文解到俾佢听。 其实我会主要都系因为英文差， 同埋我用广东话其实都未必解到俾佢听啊。咁你就知道原来有一个难度喺度，因为我哋习惯咗啫嘛，纯粹系。 系啦，咁假设我哋两个又话好啦，我哋放弃所谓语言嘅呢个能力，而去发掘一啲新嘅技能。即系假设离开香港生活，我哋发掘一个新嘅技能。我哋两个讨论咗好耐， 真系谂唔到。 因为嗱，你明唔明咧？话说之前都有同大家讲过，我学紧 Photoshop 啦，咁样啦。哇！我发现嗰样嘢原来唔系一即系简单退地啊 ，key 去边度就得噶。 即原来后面牵涉一个好完整的颜色、色彩、光影、阴暗调节的理论的。即例如我将我 key 去任何一个地方咧，你要做一个影俾我噶嘛？因为如果唔系，你譬如你翻去睇你影嘅任何一张相，你个人后边咧或多或少都有影噶。 系啊，每个人都有啲阴影啊嘛。 系啦，而我阴影特别大啦会，所以你点样做嗰个阴影，其实都系一个学问嚟嘅。即系个阿 Sir 都系读熟能生巧啦。虽然有一套基本嘅所谓规则俾规矩俾你跟，但系其实都系熟能生巧。如果唔系一睇就知系 P 图啦咁样。咁我就發現，哇！我以為我嗰時即係諗住去學 Photoshop， 翻出嚟都最起碼叫做有一技之長啊，即係可以喺個 CV 度寫住識 Photoshop。但係我話咩學完啦，我得翻堂就完啦。 你啲基本嘢嚟啫嘛，點、 啊、 教人？ 我根本完全冇呢個廉恥啊，係可以喺我 CV 度上面寫話識 Photoshop， 我就係識串 Photoshop。 你只能夠話係識用 Photoshop， 而唔係精通 Photoshop。 係咯、啊，識用少少 Photoshop 咯，即係 都話呢套 bit Photoshop 咁。嗱，咁呢一样已经唔得啦。咁通常如果你要教人有一啲好世界性嘅 general 嘅嘢嘅乐器啦，或者运动啦。 乐器讲完之后，我哋两个即刻好心虚嘅，互望掌眼对方。 坦白讲， 你好似学过吉他 嘅 喎。 我有学过四年嘅吉他，你而家俾支吉他我，Albert 嗰支吉他你而家俾我啊，我都弹到一只完整嘅歌俾你。就算你要我弹 London Beach is Falling Down， 我都真系未必做到。我话你听，即系个音乐节目嘅主持，其实两个都唔识玩音乐。乐理咧，即系我最近都有再得闲咪望下咯，咁样方便去访问啦。发现真系哇，听到一嚿云噶会。 点解我哋两个咁废嘅？呢个真系我哋两个彼此送俾对方嘅嗰种嘅祝福啊，同埋嗰种好诚恳嘅评价，真系好废啊！ 我学过乐器，我真系好想知道，你好唔衬任何乐器啊？ 系啦，我想我真系除咗大提琴咯，可能因为个 size 比较啱少少咁啊，冇嘅。因为我阿爸细细个嘅时候就发现咧，我破坏力好惊人嘅，即系连木桶顶我都整得断嗰啲人嚟。 惊吹断咗啲木桶顶， 吹得断嘅真系。跟住然之后，所以其实佢都即系冇培养我喺呢方面嘅嗰啲嘅技能啦，咁样。咁咧都系寻晚同 friend 讨论，就假设咁我国语 OK 啦，可能首选。然之后如果你话离开香港，我可能我比较心仪嘅地方就会去台湾，因为有熟悉嗰度文化啦，咁样。 要有熟悉添啊，因为台湾有好多熟食，例如麻辣火锅啊。 但系知唔知？我去到嗰度做乜嘢？我都系即系，我觉得大家都轻视咗咧。其实去嗰度做乜嘢嘅呢个谂法啊？因为我特登喺我 Instagram 开 question 嚟问啦，咁样啦。 你去 office 都有开呢个 question？ 系啦，我都特登喺办公室度嚟问，个个都话：，你去到嗰度饿唔死嘅？我话梗系啦，就算执垃圾我都饿唔死。但系我喺度谂紧，我想有一样可以养活我自己嘅技能啊。咁我谂唔到、 啊。你冇觉得自己人生好失败喺度？ 超失败！我想过去煮车仔面啊！我同我阿爸讲啊，我不如一齐过台湾煮车仔面啊！我阿爸都即刻会问一个问题啊！ 你识煮嘢嘅咩？你识叫外卖啫，车仔面你要煮喎、 啊啊， 我都未计你点样营运一个铺头，已经唔计呢啲咯。 哇，真系好痛苦啊！ 嗱，乐器已经冇啦，我断咗米路啦。咁跟住运动啊，你又唔做运动啦，唔使谂啦。我啊识做运动，但系嗰样我识咧，首先已经唔系精通啦，同你个 Photoshop 一样，我识少少。但系你仲要去到教嘅层面，一啲好基本嘅功力啊，嗰啲根本唔识。 你可以教咩运动啊？你篮球啊？你喺篮球方面最出色嘅一样嘢，知唔知系咩啊？ 咬柴？ 唔系啊，系够高咋？ 你冇得教噶。 但系你除咗够高呢个技能之外，你其他喺篮球方面系冇任何一样嘢我觉得出色嘅喎？你想点啊？ 我哋系咪喺度互相设立紧大家究竟有几废？ 但嗱， 我俾人话你打篮球，因为你高咋？你试下诶，十 cm 篮球唔侵你玩啊！ 但我觉得，喂，系咪好诚恳嘅评价先？ 好诚恳，好狠添，一嘢 ban 埋你， 又诚又狠啊，真系。 系啦，咁其他足球嗰啲唔使谂啦，所以我教唔到人嘅。就算我以前最叻，试过帮人补习都，其实我系唔识得教人哋关于地理嘅知识 你明唔明啊？ 补习你都补唔到，你真系 唔识点样教人。你识嗰样嘢同识教成日都讲系两嘢嚟噶嘛？我点样教人嚟？我都系照读嗰本书啫嘛。咩叫 global warming？ 咪读翻个 definition。明未 ？Global warming 咪即系全球暖化咯。 呢啲叫翻译，唔系叫解释。 唔系啊，有解释咩叫全球暖化？你 feel 唔 feel 到热啊？嗰咪叫全球暖化。 呢位同学，你系笑到好热啫，唔系真系全球暖化咁啊？ 点算啊？我哋两个咁废柴。 我系有谂过要学一啲新嘅技能， 例如咧 水电电工。我系真心谂住今年，我又同我阿爸讲 firm 啲，讲多次，你谂住学咩话？ 水电技工嘅呢一个牌照，真心系想学，亦都有同屋企人同朋友讲过，亦都有讲过大家一齐不如去 research 一下究竟嗰啲。你唔好笑我啦，我好认真噶。 我都谂紧，你一四个男仔个个都米八米九咁样身形行入去，阿顺问你做咩啊？我谂住你学水电技工。 有乜问题啊？ 唔系喎，啱嘅，呢个好好嘅。 只不过画面好有趣啫，你 系啦。咁其实就算唔系话以后要靠呢个搵食，我觉得即系譬如自己屋企啊，有啲咩投运申请啊，即系呢个唔通啊，嗰、那个唔通啊，都可以帮手做下噶嘛。 咁我已经有 research 过嗰啲课程，咁如果我要得到呢一个嘅技能，甚至乎可以有一个资格系可以即系变成一个职业啦，要用几长时间？我睇过啦，七年大概。首先三年咧，系即系要兼读一个最基本嘅全科嘅课程，读完之后要有四年嘅经验，再考一个叫持牌嘅水喉匠，七年到啦。我四十岁啦，我到时如果真系咁顺利，全部嘢一 tick pass， 我都差唔多四张啦。咁你明点解咁多师傅都上咗年纪啦？因为大家花咗好多青春 acquire 一个技能。 好想学。 然后去到嗰刻，我发现原来一啲技能， 我会出席你嘅毕业典礼。喂，你记得同我影相，要着袍，攞住个公仔同我影相啊，博士！ 我真系多谢你啊，谂起都觉得开心。但系去到嗰刻，我突然间好感慨，我好明白，即系日本叫嗰啲职人啊。 啊，系系系 系，即系我就咁睇， 即系专业嘅嗰种嘅人， 嗰种技能咧，我即系听头先讲嗰个历程，你就发现，哦，原来我要成为某一个专行，头先我水电技工一啲好可能生活上面你会遇到嘅，其实佢花咗好多时间。先、 啊、 至能够得到嗰个可以攞出嚟去真系成为职业啊，可以谋生嘅技能，唔系咁容易，唔系你讲下就做到 啦。唔系咁易嘅师傅。 系啊，真系同啲水电师傅唔系 咁 易嘅 师 傅， 真系。所以嗱，即系我觉得咧，好啦，我哋都三十岁啦，所以有三十岁嘅焦虑啦，系啦，我哋两个都有喺度谂啊，有啲咩技能系可以学下旁下身咧，同埋最紧要就系令到自己讲翻起上嚟嘅时候，就算离开香港啊，冇得即系讲嘢呢个工作咧，都仲有其他方法可以搵到食啊，大佬。 所以我哋喺度谂紧，如果假设阿琼去台湾为例，身在严琼嘅台湾一个平行时空嘅佢。究竟会做紧啲咩咧？ 一颗眼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严寒，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执美跟波旅对比，仍差十万里，

玄机，无需运气。对爱情越怕死，一会分离。悠长分身，悠长一生，从头伸展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相处不同也不悲。成长成伤都必须争气，日后即使麻烦得很。同喜，闺中的可有？日后一起，仍然分享谈情傲悲。 听过林欣彤嘅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无名指的勇气》。 师傅，死啦！今日嘉宾又系全英文啊，点算啊？ 全英文难我唔到嘅，听住啦。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咗我哋嘅嘉宾啊！ 我哋嘅嘉宾弹到离天万丈远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有呢位音乐人，佢名字叫 Hurst 噶。Hi， 惊魂未定， 系咪真系咁得人惊咧？都只不过系 我都自问听歌同埋做声都一段时间，但系 都咁之丑嘅嘢都系第一 种声，都超出咗我嘅想象嘅空间，所以真系。 冇噶啦，师傅，你估我哋唔到噶。 系啊，因为我哋系喺礼物小姐准备揭开嘅礼物嘅同时咧，即系都解释下嘅。即系我谂紧，因为 Hurst 呢个名字，我要识翻嗰个音。我哋本身谂到，不如笑声啊咁。咁但系咧，如果写出嚟中文字，即系口字边加个哼字咧， 系 好似有种嬲怒嘅感觉。我哋又唔想，于是乎我哋写出嚟咧，系用三个英文嘅 vocab 就系 Hurst。 系啦。 哇！真系 后悔嚟咗，接受呢个方。 我系想呼应翻佢嘅专辑啊嘛，操切，我哋咪咁样咯。 系啊， 哇，冇谂过你哋连英文同埋呢个 sound effect 都出埋， 都好激动啊！ 连我都有啲吓亲，我都估唔到我哋啲羞耻心已经去到咁无止境嘅境界。 我以为陈燕婷嗰个已经好犀利， 已经好劲啦，看通陈燕婷啊，点知 同埋咩张美 儿童不易啊嘛， 系啊。 你嗰、那個呢、這個勁啊！呢、這個我真係好難諗。 其實呢個都好中意。 但係呢個你都我都諗翻起我嗰時喺Fringe Club 有一次去 sound check 嗰時，跟住嗰個 sound man 好似唔識讀我個名嘅，跟住佢好似唔知係讀咗 hear 咁樣嘅，佢讀 hear 咁，跟住自此阿姑就叫我做 hear 咯。我唔知佢點樣睇到 h i r s k 可以讀到 hear 嘅。 咁但係咧，我哋寫俾你呢幾個字有個 her 字咧，其實我哋就係想喺阿 Hurst 嘅心目中啦，有冇一個即係女士對你嚟講其實都幾重要，或者都影響得你多嘅咧？ 除咗阿媽之外，係女朋友都係好重要嘅，即係尤其是喺呢、這個。做音乐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呢啲咁唔正路嘅叫做职业，其实系会有好多好难顶嘅，即系包括啲好奇怪嘅schedule 啊，跟住又成日都心不在焉，或者系行下街，其实喺度谂紧啲歌点样编啊嗰啲咁咯。咁所以系咯，我成日都觉得做一啲 creative 人嘅另一半其实都好勤嘅，咁所以都 系 好感激佢都挨咗好一段时间咁啦，同埋都好包容，即系同埋每一次我整一啲新嘅编曲又好，或者自己啲嘢。佢都要被逼聽好多次咁樣咯，即係聽到出街，跟住又要繼續聽咁樣。 第一關多數都係俾佢啦，係嘛？ 哇，係啊，係啊！你講起呢、這個，我成日都用佢嚟做一個 control audience， 即係嗰啲電影嗰啲好興揾個 group 嚟去試睇咁樣嗰啲咧，係啦、啊。我就因為我好比較了解佢嘅 taste 係乜嘢，咁佢即係其實佢嘅 taste 同我都。有啲唔同嘅，咁但係变咗我去俾佢听嘅时候睇佢嘅反应，我就大概知道某一个类型嘅 人会有啲咩谂法咧咁咯。 啱啱嗰啲系好爱的宣言嗰啲 吓，咁都 嗰啲系啊，爱啲音乐人啦，系啦，虽然一啲好人咧，即系我啲爱人咧勒住我啊，咁嗰啲。 嗰、那个语气系啊，但系内容当中咧， 冇咁正面，冇咁正面。 系咯，我听到一丝嘅嫌弃噶，其实。 More like 一个精神病人系需要一个 more down to earth 嘅正常人去照顾佢，等佢唔好跌落个悬崖嗰度。呢个比较正确。 但系其实我好好奇，你头先讲到嗰样嘢就系你自己做啲歌出街之前会俾女朋友听啦。 系。 咁如果佢嘅反应同你预期唔同，你系咪真系会再改噶？ 都唔係㗎，其實我預咗佢有啲係唔鍾意㗎。咁但係呢個對我嚟講亦都係另一種嘅認可，即係因為如果全部我想做嘅嘢都佢接受到，咁即係可能我覺得我自己太 safe 囉。咁、因為佢個人係好 safe 㗎嘛。咁、而總之係啦，咁所以我又覺得佢接受唔到係我意料之中，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有 quotation mark 咁樣咯。 OK， 即係其實你係致力於做一啲佢接受唔到嘅音樂，係咪可以咁樣？ 又唔係嘅，我可能致力去做個平衡，即係佢可能係30% 接受唔到，定係40% 接受唔到，即係攞嚟量度下個指標咁咯。咁所以我又好黑人憎你，其實呢個係我其中一面嚟嘅，即係我又有另一面，我係又即係我又唔會好抗拒啲好。商業一啲或者是流行一啲嘅嘢咯，即係我都會做啲流行曲嗰啲製作啊、編曲啊，跟住我又會做啲電影啊、電視啊、廣告啊，可能當係一個平衡咁咯。即係我呢個一定唔會係攞嚟揾食嘅，但係我覺得呢個對我自己好緊要咧。即係我覺得又讀音樂又成咁樣，其實都係為咗。去表達自己嘅一啲諗法，咁即係其實幫人哋編曲嗰啲都可以滲到一啲出嚟，但係往往都有好多其他嘅 factor 影響。咁點解唔做一個係 100% 係可以自己 控制到 控制嘅嘢咁樣咧？係咯，所以就覺得呢個仔係好。 好 重要 提到即系之前参与咗一啲嘅作品，譬如今年最近我而家都派紧台，即系 Pretty Liar 嘅编曲又有，之前王家卫微物嗰啲都有，咁所以嗰啲又系另外一面嘅你啦。咁大家都会揾翻啲作品，都会见到 credit 上面见到 Hurst 呢个名字。咁女朋友有冇赞过你嘅？ 赞系咁都成日赞嘅， 咪即系除咗靓仔啊、温柔体贴、细心呢啲之外，音乐上嘅啲赞赏， 大胆啊咁呢啲咧， 呢一句有啲情趣喺当中啊！ 做呢啲音乐好大胆啊！咁呢个会赞你啲咩噶？ 佢会赞我唔衰嘅时候都几好咁样。 O K 喎，呢个赞赏，哇！当时你唔丑嘅时候都几靓 仔 喎， 哦，好想帮你女朋友啊！突然之间， 系啊，哇！你真系好需要佢啊，因为佢嘅逻辑你系驳佢唔到噶，好完美嘅一个逻辑嘅人嚟啊，真系。 所以你冇还击噶咯，咁样呢啲， 接受赞美啊。 讲系贴心伴侣，字典有一百种的情趣，句子里经典金句，啱我听就不作声，可以装作猫撒娇继续陶醉，以剪接交代错的时序，剧本要收拾啦，双目黑赞美，甜蜜消息随时看清。 本领，对的错的当主意。 有张美仪主唱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Pretty Liar， 而当中编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香港的电子音乐人 Hersk。 气温介乎8至1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寒冷和干燥的天气持续到下个星期的中期，下星期初渐转晴朗。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63%，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德士古道近住龙德街较早前的意外还未清理好，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附近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的。现在德士古道去大窝口方向近住洋屋道一段塞到去青衣北岸公路过埋长安村，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和大涌道回旋处的支路分别都是挤塞，现在车龙排到近丽景。葵福路去洋屋道方向咧，车龙就排到近葵青剧院。咁就再提大家一次啦，德士古道近住龙德街，因为有意外，附近一带嘅交通系非常繁忙嘅，揸车嘅朋友可以嘅话，请你考虑嗰度行驶。咁至于较早前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快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就消散，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地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汉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近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龙日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开始车多，车龙排到文化博物馆。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天水围和大榄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开心嘅事唔好俾佢停，一语继续31抢知识， 港台电视31日常8:30有抢游戏，今次好事成双， 每晚增至两场问答对决，答啱问题就有奖， 胜出嘅会晋级台主争夺战， 而当晚台主可以继续挑战成为每周31达人。 记住星期一至五晚港台电视31 日常8:3031奖知识，陪你笑住过埋农历新年。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好食嘅嘢当然要试下先。 你想试乜嘢先？ 试下有几咁新鲜。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署 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崔神厨房之 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次试下 虾酱姐姐生菜煲。 Yeah! 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呢两个小朋友一定有啲咩诡计嘅，究竟玩唔玩呢个游戏好呢？ 但系好似都几得意啊！ 唔知呢个游戏玩咩嘅呢？连由麦长青声演嘅爸爸同赵丽如声演嘅妈妈都咁疑惑。 咁一于约定你，今个星期日早上八至十，听实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嘅《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睇下佢哋玩咩游戏先。 Bluegrass,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我哋每一次都会送一啲字俾嘉宾啊！今日 Hers 都送嗰啲字俾我哋喺即系呢个签喺嗰个专辑上面。 系啊， 呢个真系要讲啊！呢个 我理嗰个先啦，因为我呢个高级啲啊，你讲你个低级啲嘅先。 嗱，但系所谓嘅低级啲，相对之下就，但其实都好好嘅。 系我哋两个之间嘅比较。 Hers 写咗俾我嘅咧，就系感谢波盛义拳拳的邀请。好嘢， 盛义拳拳。 好似曾经有 online game 嘅名字用过波盛义拳拳。 是一个绝招 嚟嘅，唔系account名， 我以为是 一套拳嚟嘅， 波胜二拳拳咁样，系啦，呢个就系 Hers 送俾我嘅。 我呢一句咧就系用盐琼浮出水的温柔做美好的秀啊！ 首先盐琼会唔会浮到出水？ 会噶，油系轻于水噶嘛，我易浮过你噶，某程度上应该。 用咗罗威嗰首歌嘅歌词， 系啊，嚣张当中一句啊，本来系用鲸鱼浮出水的温柔做美好的秀。 系啊，我都有谂过 keep 翻个鱼字，但好似咁样啱啲。 系，多谢你呢两句说话，好开心我哋收到呢，大家啱 channel 啊 feel 到。 喺食字方面，佢系好适合接受而家苏动音乐嘅访问， 仲高级我哋添。 我系啊，我永远喺 IG 啲人系中意睇我食字多过睇我啲音乐嗰啲嘢嘅。 咁其实今日 Hers 嚟到咧，头先都讲到啊，就真系有呢一张嘅专辑。 嗯， 专辑名咧同我哋今日嗰句嘢咧系有啲默契噶，就叫做粗切啦， 系啦，咁样。咁啊，我同阿琼开始会估下，即系我哋对呢张专辑嘅感觉，然后你嚟揭晓，然后再介绍多啲啦。咁， 好啊，好啊。 因为我想估嘅一样嘢就系，我觉得呢一张专辑你嘅概念咧，其实应该系喺你喺外国读紧书嘅时候咧，做啲 project 应该已经有谂过嘅，因为。人在外地做一个音乐的 project 点咧？不如找翻我嘅 出世嘅地方。 系啦，所以嗰时个念头，我觉得系嗰度已经出现咗噶啦。 咁之后到我啦，虽然我第一次见阿 Hers 啦，但系唔好意思，我真系要讲啲好冇礼貌嘅说话，就我觉得你系一个冇朋友嘅人嚟。 点解你要解释啊？如果唔系会俾人剪出嚟做三批噶？点 解会觉得你系一个冇朋友嘅人呢？因为听晒成只专辑咧，佢系用咗呢个城市好多唔同嘅声音。 系 而好似咧，即系而根据我啊，我系一个有朋友嘅人，同我一个好嘈嘅人。好似我呢啲咧，不断咧，无论去到边度都好中意同朋友倾偈啦。 都系复窝石， 系啊，都系玩电话嘅人咧，我系唔会留意到身边有呢啲声音嘅。 哦， 但系可能真系咧，佢本身 Hers 系一个会中意自己周围去。即系唔使朋友跟住，因为朋友喺侧边就要倾偈啦嘛，咁样自己一个周围去，咁去到边度咧，又唔系净系挂住玩电话，而真系会细心观察啊，甚至乎系企喺嗰个地方聆听嗰个当中有啲咩声音嘅元素可以俾佢攞嚟做呢张专辑啊，咁样。咁但系呢啲人通常我哋就会称之为即系冇朋友啊。 啱啊！ 哎呀，真系好冇礼貌啊！而家呢啲电台主持 一嚟就话你冇朋友啦，咁样样。 唔紧要，你今日会多两个朋友。 系啦，就系我哋啱 check 到嘅，我哋食字。 怪嚟噶 啲咪？咁啊，今日 Hers 读个揭晓，究竟我估嘢啱唔啱啦？ 哦，其实两个都啱噶。 哦，你真系冇朋友噶？ 咩啊？ 你真系冇朋友噶？ 睇你点样定义朋友咯。 你解答咗阿琼嗰位先。 我呢啲哲学问题嘅。 我想试试你点样为你点样会觉得自即系你眼中朋友系一个点样嘅物体嚟啊？ 唔系应该话。 咁我好明顯係嗰啲introvert 啦，咁同埋我係好習慣有啲 distance 咁樣嘅，即係可能因為我屋企嘅關係，即係我就算我爸媽都係好有距離嘅，即係 我屋企大。 都唔系，即系唔系唔系， 但系你知我已经同你屋企人保持距离， 唔系 physical 嘅距离嘅，即系就算精神上嘅距离都系，即系佢哋从来都冇话好话望子成龙，一定想我做乜乜乜乜乜乜咁样嘅，即系佢会觉得我可能决定要去种菜，咁佢都唔会反对，系咯。咁另一空间嘅另一边就系距离咯，咁所以其实我都习惯咗系喺一个好有距离嘅环境度成长。 爸爸妈妈知道你而家即系全职做音乐人啦，但系仲要做嘅唔系一啲即系我哋成日可能喺即系唱 K 唱到啊，又或者成日听到一啲流行曲啦，而系呢一种其实有啲都几难理解嘅电子音乐嘅时候，我点同你阿爸阿妈介绍呢个孙啊？系呢个你个仔嚟噶嘛？咁你点同你阿爸妈介绍？ 我怎俾佢听就算噶。 果然是有啲距離噶， 跟住我叫佢哋聽啲電台訪問嗰啲咯，即係聽翻我同人哋解釋嘅時候咁樣。 佢聽到呢個訪問，其實唔係聽到呢張專輯，我前面佢最留意係你同你女朋友嗰啲嘢。 阿媽而家嬲緊啊！唔好意思 ，Auntie Uncle 係啊，係 啊， 一聽應該好憎呢個女主持嘅，咁樣話佢仔冇夾硬嚟嘅，節目效果嚟嘅，當真又唔係咁嘅。 咁頭先我估過一樣啦，即係呢一個嘅專輯 嗰個都係噶。其實因為係咯，嗰時我喺波士。等读 music 的时候会见到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同学，即是有些南美洲啊，有欧洲，有日本韩国，有时就会在这里想好像不同人的文化都有一些相应的音乐上的一些特色，就经常想其实香港如果要跟人家介绍香港的音乐那个特色或者特性在哪里呢，都有俾啲即係可能 Canto Pop 嗰啲俾啲外國人聽下，問下佢哋，你覺得呢啲你會聽到有啲咩嘅特性啊？咁佢哋好多都會覺得聽落好似迪士尼嘅音樂咁啦，即係可能因為偏向係會有好多嘅弦樂啊，同埋好 melodic， 好通常都係好華麗嘅編曲。呢個答案我又唔係好滿意，咁於是我就嘗試用第二啲角度啊，會唔會可以喺聲音上面去揾呢個 identity 咧？咁咁啱我揀咗個 major 又係係專做電子音樂同埋啲 sound design 嗰啲嘢嘅，咁所以變咗就開始萌生呢個諗法。學呢個電子音樂嘅一啲技巧嘅過程，都發覺，原來所有嘅聲都可以將佢變成一啲 musical 嘅材料嘅喎，咁咯。咁於是我就開始，因為我本身已經係一個好中意 observe 嘅一個人嚟，即係啦，好似佢阿嚴平話齋，我係唔中意講嘢，我係中意觀察嘅 呢一類嘅音樂，你會覺得作為聽眾，可能真係聽開。傳統我哋 Canton Pop 即係有歌詞，有人唱，係啦，即係如果佢聽嘅時候，可以一啲咩嘅角度去留意一隻歌嘅乜嘢咧？你覺得？ 其實就係好似我係一個無知嘅少女啦，係啦，係無知嘅少女啦， 飾演佢嘅表姐咁樣啦。 咩即係表妹啊？少女啦咁樣。咁我想問，即係我都好好奇，當我聽完一 track 之後，我聽到一個城市喺當中啦，一個其實都幾。黑人憎嘅城市，好煩躁嘅城市啦，咁樣。咁我就想知道，咁如果係一個即係再無知啲嘅少女，我哋話，其實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我欣賞一個角度應該係點樣嘅咧？ 我覺得咁其實不嬲都除咗有人唱嘅音樂嚟講，不嬲都有好多種唔同嘅 instrumental 嘅音樂嘅，即係有古典音樂或者係爵士嗰啲。其實聽嘅時候當係睇緊一本書咁樣，因為個世界又不斷好多其他變化，所以有其他嘅諗法出現咗。好似第三個 track， 即係關於有好多疲勞式轟炸嘅世界上發生嘅事啊，係啊係啊，或者係地鐵啊嗰啲，都係有好多人會。理解得到，即係喺呢個城市，大家呢幾年嘅一個共同嘅經歷嚟嘅，即係我就覺得有時係都唔需要所有都有歌詞，即係講到咁白咁啦。但係我都有諗過你頭先講嗰樣嘢，就係點樣幫一啲可能比較少接觸啲嘅人去理解啊。咁所以我就之前忽發奇想，就揾咗阿周耀輝去做一個 collaboration 咁樣嘅。 係， 我其實。之前同佢有另一個 collab， 就係佢寫咗十幾廿首嘅類似新詩咁樣嘅文字，跟住佢就揾咗我去 每一首都寫一個音樂去回應佢嘅。咁所以我整咗呢個 album 嘅時候就諗，其實可以倒翻轉，係我用呢個音樂，然後佢再寫一啲文字去回應。咁我本身都好 Sam 虛嘅問佢嘅時候，即係我都好驚，佢會唔會直情唔想覆我咧？跟住但係到佢聽完之後，佢覺得好有感覺，佢已經即刻禮手已經開始寫咗一個，即刻俾我睇。哎呀，你睇呢個啱啱用。跟住我嗰下就係覺得呢樣嘢係好神奇，就係因為未必係同我原本諗嘅嘢一模一樣，但係其實全部都好配合得到咯。即係所以我就覺得啊，咁呢個就係其中一種嘅演繹啦。咁我亦都聽到好多唔同人係有唔同嘅聽後感覺咁樣嘅，而好多其實因為我認識嗰啲人好多都係叫做喺個 pop 線嗰度，咁佢哋其實都應該唔會點聽啲純音樂或者電子嗰啲嘢，但係佢哋好似都係咯，好多人聽完之後都有比較正面嘅回應咁樣咯。咁所以可能因為我亦都將好多我流行音樂嘅諗法係滲咗入去嘅，因為始終我個人個底都係 pop 嘅，咁所以我就算做到比較抽象啲，其實都係將我識嘅嘢或者我有唔同嘅 influence 去將佢炒埋一碟。 我諗有裏面譬如呢張專輯有啲 track 數大家聽呢就會容易啲即刻 get 到，例如第五 track 講撳錢啦。第十 track 就係尾班車，頭先都有提過。即係呢啲就係 ATM 你撳機嗰啲聲。不過 Hurst 就將佢好有節奏地慢慢咁樣安排嗰啲撳掣聲。一聽到就有一種哎呀好想撳錢嘅感覺啦。 你都有錢撳。 但首先要自己有錢啦。 係啦。 咁尾班車又係將一啲月台可能一啲 announcement 嘅嘢令到佢有節奏地安排咗出嚟咁。咁呢啲可能就係聽眾佢哋去听呢一种嘅音乐嘅时候，呢啲可能香港人会特别有共鸣，容易啲入手，可能就系呢啲 track。我谂即系专辑里边，头先一路听，咁第六 track 零二四三，可能你要轻轻解解，可能大家听嘅时候先至会了解多啲。 零二四三嗰个起源又系因为我去同啲外国嘅朋友讲起广东话嘅时候，即系我都会同佢哋介绍，就觉得呢个语文真系好有一个音乐性咁样。因为就算一个唔识音乐嘅人，佢讲广东话嘅时候，都已经自动系有嗰个语调喺度。而嗰个语调其实你摆翻喺个音乐嘅 scale 度，其实系可以揾翻嗰四粒音出嚟嘅。 有一个比较入门级嘅参考就系林子祥嗰首数字歌。 哦，系啊，系啦，嗰个啦。即系我一路都有思考过点样将呢个音乐性去使用咧，或者呈現出嚟咁咧，咁所以我有一個 project 就係錄咗一個聲音嘅演員啦，即係或者其實係一個舞台劇演員去讀曬3000多粒最常用嘅廣東話嘅字， 係 跟住我就想整一個 database 出嚟，然後最終係將佢變成一個樂器咁樣啦。咁我就用咗其中一啲字就砌咗第六個 track， 即係零二四三出嚟，即係入面所有嘅聲音，即係包括啲鼓啊、bass 啊，都係用佢個人聲音。 有冇边一出系真系其他人讲到啊？都真系好有共鸣啊！一听就即系好似头先波胜讲，一听就好想揿钱啊咁样。 其实我最开心就系好似都好分布得好平均啊，即系差唔多每一只都有人话系佢最中意。咁但系如果你话整体上咁，应该都系第十一只系比较多人有感觉嘅，即系尤其是第十一只系好多即系美好世界嗰只。即技术上是一个叫做 cover 咁样嘅歌啦，咁、但系好多人都话佢哋系听到眼泛泪光咁样嘅，碟度听到嗰个版本都系一个现场版本嚟嘅，系我哋喺疫情之前喺细场嘅一个演出，其实本身我哋冇谂过录或者点嘅，咁但系嗰日之后就有啲朋友同我讲，啊佢见到有个外国人听众听到喊咗咁样，咁、我哋其实喺台上嗰刻都几感动嘅，咁所以我哋之后就真系攞咗一个好似系电话定系用普通录音笔录咗嘅 recording， 跟住就搵另外有啲朋友再做啲简单嘅混音咁样，然后就觉得，诶、呢、這个应该。真係要出咗去喎，咁樣咯。同埋其實本身我錄嗰班小朋友都係一個巧合嚟嘅，就係嗰時咁我就幫一個朋友去一間幼稚園度去錄一班小朋友唱歌，咁就係佢哋嗰啲年度嗰啲 CD 咁去送俾啲家長或者買俾啲家長嗰啲咁啦，咁、唱咗一扎歌，咁呢首係其中一首，咁我就覺得哇幾得意喎，即係佢哋全部唱到走曬音又甩曬 beat 咁咧。 哦，即係佢原本唱已經走音㗎啦。 係啊係啊， 我以為係特登 tune。 我冇啊冇啊，呢個係原汁原味，乜、都冇做過㗎。係，即係我就覺得佢哋唱嗰啲歌詞，我覺得好搞笑，因為佢話 I hear babies crying 啊嘛，跟住我咪話你心諗你哋咪 babies crying 咯，大佬你點樣 hear babies crying？ 平時最成日喊哭咪你哋咯，好咩你哋？ 係啊，唔係，所以我一開始係覺得搞笑，但係搞笑得嚟。就慢慢覺得係有另一種好 dark 同埋好 heavy 嘅感覺啊，就係、覺得哇，其實佢哋真係唔知呢個世界咩事㗎喎，即係 個世唱咁 個世界就嚟滅亡，你都仲好似 wonderful， 即係對佢嚟講係真係㗎嘛，咁佢未知啊嘛。但係另一方面，如果我好正面咁去睇，佢哋亦都係未來咯，咁可能佢哋會令到個世界真係變得好啲喎。咁所以我覺得係同時間係有一種好正面，亦都可以係一個好負面嘅嘢咯。咁我就覺得啊，呢兩樣加埋好特別啊。咁我就揾咗彈琴嗰個 Daniel 去俾佢聽，跟住佢就因為佢係實在係一個太勁嘅琴手啦，即係所有錯嘅嘢佢都可以變咗啱啦，所以。佢去 jam to 呢個小朋友唱歌嘅時候，佢就當咗嗰啲小朋友係啱音咯，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嗰個走音嗰樣嘢。咁就我就覺得，哇！呢個又係一個好好嘅 concept， 就係點解要覺得佢係走音？點解唔可以佢係啱音咧？咁跟住，所以我哋個 concept 係個琴去奏翻 個小 佢個走音嘅。咁、所以我就覺得成件事好似好簡單，但其實背後嗰個實驗其實係。好特別啊！而最特別就係好似好多人聽完之後都會即刻 get 到個概念，可能加埋而家呢個世界呢個氛圍，係特別有嗰種好末世嘅一種感覺咁樣啦。 咁、大家聽住呢十一 track 咯，覺得係一個幾有趣嘅體驗嚟嘅。咁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去，係咪你 social media 可以睇到頭先講，譬如周宇輝老師幫一啲 track 上面。 哦，嗰、個其實我哋會喺個實體嘅 CD 嗰度，另外再印一樣實體嘅收藏品。 收藏品咁樣係啦。 好识做生意啊！而家啲音乐 叻啊， 唔系啊，呢个周耀辉教我嘅。 周耀辉都几识做生意啊！ 前辈即系前辈咁， 我本身谂住就咁即系分即系 happy share， 跟住佢话吓。 梗 唔好啦，唔怪之你 IG 唔系顺住 check 跳嘅 check 啦，原来咁噶。 系啊，同埋最紧要周宇辉同你讲，我啲字啊好值钱嘅。 都啱， 咁呢啲事实嘅就唔需要。 系啊，喂，今日多谢 Hers 简单同我哋介绍呢一张你嘅个人自己好实验性一张专辑，粗切啊！今日多谢你， 感谢 ，thank you，thank you， 拜。 同于我哋平时听开嘅流行音乐嘅曲式啦。咁 Hers 咧喺张专辑当中就用咗唔同嘅声音组成咗呢一座城市嘅故事啊。拣嚟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美好世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5宗源头不明，另外大约有30宗初步阳性个案。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群组再多11人确诊，包括2名员工和9名紧密接触者，全部在检疫中心确诊。另群组累计27人染病，包括15名员工和12名紧密接触者。美国国会确认民主党的拜登获得足够选举人票，在总统大选中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成为新一任的总统。白宫发言人在社交网站贴文，特朗普说虽然他完全不认同选举结果，但是所有的事实都是支持他。而所有的事实都是支持他，但他仍然会在今个月20号有序进行政权交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正是计划推进中移动、联通和中电信退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的时候说，有关的决定改来改去，朝令夕改，认为美方的做法最终受伤害的是美国国家利益、信誉和形象，美国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地位必定受到损害，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纽约证券交易所早前一度宣布停止继续三间中国电信运营商在纽交所的除牌程序。天气方面，预测显著转冷，大致多云同非常干燥，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8-1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寒冷和干燥的天气持续到下星期中期，下星期初渐转晴朗。而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德士古道近住龙德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嘅行车线解封。咁现时啦，荃湾一带嘅交通啦就系、是、其他道路比较繁忙噶，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沙咀道。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系交通繁忙啦，龙尾排到去葵福路，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嗰段啦，龙尾就排到去丽景。另外，港珠澳大桥啦有强风措施噶，香港连接路嘅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大桥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啦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骏发花园。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华实道，后些少近住律伦街那段龙尾排到去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就在星河名居。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基本上是多了時間在家啦。咁其實你知道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女仔，應該唔好咁講，好似係好好多人都 好似嚴瓊呢啲女仔，係 啦，好似我呢種人咁樣， 唔係波性咁嘅男人， 係啦，全係一般啦咁樣。我知道其實直情咧，外國啲國家咧，即係佢哋係即係成個城市係封城咁滯噶嘛，佢淨係俾外賣嗰啲人周圍走嘅啫嘛。 哦， 所以佢哋話：哇，真係你諗下，即係外賣嘅哥哥仔、姐姐仔係幾咁重要啊？喺我哋生命當中， 係啊，即係一面之緣，就好多都係，但係佢哋真係為你送上啊，三餐温飽就係佢啦。 好緊要啊！同埋我俾你聽，今日呢封信啊，仔細聽啊，大家。 嗯。 因為我喺入邊咧，將會披露一件咧，只有嗰個外賣哥哥仔同我之間知道嘅秘密。 係啦，咁啊，聽眾們，如果你呢刻啊，仲諗到一啲想送俾一啲外賣哥哥姐姐嘅啲説話，同埋想送咩歌俾佢哋聽咧， 係 繼續可以喺我哋騷動音樂嘅 IG 同埋 Facebook 嗰度留言話俾我哋聽嘅。咁啊，呢個時候喺大家諗緊嘅過程當中，我哋聽下阿瓊究竟披露咗個咩秘密喺呢封信裏邊咧。 亲爱的外卖速递员，请容许我尊敬咁称呼你哋一声食物物流与运输处理人员。当中主要包括有一位靓女姐姐，你每次都耷低头望电话，好似好害羞咁，唔敢注视我嘅眼睛。另外仲有两位生得好似嘅，都系戴眼镜嘅哥哥仔。可能你哋真系两兄弟齐齐送外卖都唔顶，你哋好啊！虽然我唔知道你哋真实嘅名字，但系你哋已经成为咗近一年我生命当中唔可以失去嘅对象，所以呢一封信主要系送俾负责将军澳地区我屋企附近一带嘅几位外卖速递员。虽然我家附近真的没什么好吃，但是当我真的肚饿的时候，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太多时间要留在家，叫外卖几乎成为了我基本的生存技能。真的全日都在家的话，我可以三餐都是叫外卖，或者严格地说是两餐，最后一餐我会吃完之前吃剩的外卖。所以你们真的要好好保重自己身体啊，你要知道你哋嘅健康同埋行快两步对我而言系有几咁重要啊！讲到同外卖速递员嘅故事，请原谅我曾经讲过一个大话。话说当时我买咗炸鸡嘅外卖，当我以一个十分之颓废又凌乱嘅居家碌开门之后，外卖哥哥好惊喜、好亲切咁问咗我一个问题：咦，你系咪港台嘅严琼啊？当时我嘅表情惊恐嘅程度应该同见鬼差唔多。一谂到我当时嗰个核突嘅碌，我下意识讲咗一句：对唔住啊，你认错人啊！之后我就即刻急急嘅闩门。对唔住，一回忆起呢件事，我都仲系好惊啊！点解我咁颓个样，净系攞个外卖，你都可以认到我嘅？过咗去嘅事情，我哋唔好再提啦。以后我都会化行个靓妆，开门俾各位外卖速递员。多谢你哋。好快又到假期啦，我哋又快见面啦，真系好期待啊！唔知到时我一开门会见到边一位外卖速递员呢？真系有一种拆惊喜礼物嘅感觉。咁我哋到时见啦，记得早啲到、哦。 有一重聚，喧哗 的旧片段，转眼又不再看世界，错对一一颠倒，都不再意外。这都市那日痊愈了，愿这闹市再遇见，再次欢笑，期望可再遇见光辉的乐园，然后呼一口气，到处逛一转。来日一天天气骤变，旧日相识都可碰面，像昨天从头再种多一片。谁愿失去计划预算，只想轻快一点。天空不测风云，谁又可一一幸免？城内远今笑脸，可关不到信念。他朝朝月恶笑，容我可再与你遇见。世界个个惊慌，得到必须遮盖笑脸。假使最后全换了，愿这闹市再遇见，再次欢笑，期望可再遇见光辉的乐园，然后呼一口气，到处逛一转。来日一天天气骤变，旧日相识都可碰面，像昨天从头再种多一片。谁愿失去计划预算，只想轻快一点。天空不测风云，谁又可一一幸免？城内远今笑脸，可关不到信。何年何时和你可一天再次遇见？ 呢、这个大话症， 对唔住，我嗰下嘅廉耻令到我真系唔可以承认，我真系严劲啊，真系太残啦嗰碌。 你又喺屋企化定妆啊嘛？识唔识化妆啊？ 死，我帮你化得咁靓，我点会唔识化妆啊？想知道发生咩事嘅话，即刻去苏动音乐嘅 IG 同埋 Facebook 睇嗰条片啦。 系啊，之前嗰啲化妆你就知咩事啊？见到我哥咁嘅样， 系啊，可能佢开会嘅时候见到我呢个样子，就应该唔会认得我系严琼噶啦。阿琼拣你啊吓，呢一首《可再遇见》Color 嘅最新排台作品。 好啦，咁啊到我啦。 系啊，我觉得我头先呢个真系感情真挚到不得之了，所以我好期待你有啲咩说话想同啲外卖嘅哥哥姐姐讲。 外卖喺我生命当中占一个非常重要嘅职位，咁 主要因为食物喺我哋嘅生命当中都占好重要嘅职位。 好啦，听下我啊，波盛又写咗啲咩嘅说话送俾外卖哥哥姐姐咧？ 亲爱嘅外卖哥哥，你好。 作为模范家庭的成员，屋企咁少煮饭嚟讲咧，我生活当中冇咗你真系搞唔掂噶。其实早喺咁夜晚堂食之前，基本上我嘅晚餐都系靠你哋为我送上嘅。无论我夜晚留喺公司，亦或系翻屋企都好，外卖已经成为我嘅日常。明明你对我系咁重要噶，但系每一次你都只系成为我人生之中嘅一个过客。那个短暂的程度比烟花更加短了。开个门接完个外卖讲句唔该，你就不带走一点云彩轻轻的走了。根本连你个名都冇办法知道，你就已经入咗 lift 走咗了。其实我好谅解的，生活艰难嘛，啲单一张接一单，如果是步兵的话呢就更加辛苦添。同时要拎住几张单嘅嘢食喺手，又汤啊又嘢饮咁样。如果你哋唔系有藤原拓海嘅技术，舍身保护住，我谂啲外卖达阵嘅时候已经写晒出嚟，用个胶袋装住嚟饮噶啦。可惜啊，你嘅伟大又真系未必人人识得欣赏嘅。例如喺街道会无端端俾人刁难啦，甚至我有朋友其实好怕开门接外卖噶。因为觉得自己在屋企的装束和个样子太 casual， 又或者不见得人，所以迎接你的时候就会显得斯斯缩缩了。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些这样的食客，希望你不要见怪，他们其实只是怕丑而已。好彩的是现在的天气都算几好，凉凉地又干爽。如果是夏天日晒雨淋，特别嗰啲打风日子，有好多人留喺屋企嘅时候，你间餐厅仲开，又有外卖送嘅话，你哋就辛苦啦。所以嗰阵时嘅你哋，我觉得简直系天使一般嘅存在。我曾经试过谂起你哋要咁辛苦喺打风嘅时候，仲拎住个外卖周街走，连担遮嘅手都冇。我最后因为咁打消咗叫外卖嘅念头，自己煮个面食就算啦。因为我觉得，搏命还搏命，安全同埋健康都好紧要噶。你哋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所以希望你哋继续身体健康，记得早啲休息同埋饮多啲水啊！系啊，我最中意就系叫人饮多啲水噶啦。而呢家终于俾我等到一首歌，切合我呢一个重复又重复嘅祝福，我梗系第一时间送俾你啦，外卖哥哥，希望你会中意啦。好鍾意叫外卖嘅波成上。 作业，为时未晚，愿读每天清记，饮多杯水，冲开心底那蝴蝶结。 真系咁啱嘅就我身边啲朋友好怕开门迎接外卖哥哥嘅啫，不过原来你都一样， 一定唔关我事啦。你咁多朋友，但系大家饮多啲水都系好嘅。 听过郑融呢一首多喝水啊，咁喺网上面我哋睇咗一啲听众啊，阿 David 呢一个咧不得了，佢提议一定即系讲到外卖，一定系要拣呢一只歌， 同埋佢直情教俾你听啊，点样叫外卖啊？ 因为呢一首歌啊，佢嗰个电视剧嘅个版本咧，个开场咧。其实就 exactly 攞咗嚟即系做一个叫外卖嘅一个广告啊，揾翻佢本人嘉颖 B B 去做宣传添啊。 系啊，外卖唔系咁叫噶，咁应该点叫？ 就系呢一首啊，《铁马寻桥》主题曲《雪下》是由郑嘉颖主唱噶。 人独自眼的看相，望字躺于雪地上，烟雨飘散在我脸庞，然后结霜。纷纷我是故乡，夕阳斜照风却是 准备嚟呢个位置。电视剧版去到呢度咧就会嗌噶啦， 期待好耐咧。 啊！ 也许今天风雨未眠，也许身边兵荒马乱，纵算心里怨，默亦相连。长河清水再流。总在追头，夜里伴君喝酒，情如手足深厚，我心里的情意长留千秋，如白雪相恋，长河清水再流，我的爱永不休，何年总再追头，夜里伴君喝酒，情如手足深厚，我心里的情意长留千秋，如白雪渐变厚。我的爱永不休，何年总再追头，夜里。